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小花陈玉璇。 我等着你回来，我等着你回来。 你中唔中意睇电影啊 ？MCO 期间被逼留喺屋企睇电影，当一开放嘅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已经冲入戏院睇戏，感受戏院带俾我哋震撼嘅视觉享受。而家嘅戏院大多数都开喺商场入边，有好多间大大细细嘅电影厅播放唔同嘅电影。但系你知唔知啊？以前嘅戏院，大部分都是独立一间一个大大的电影厅，每日只播放一到两出戏，每次可以坐上几百人。而以前的戏院阴阴暗暗，加上有半夜场，气氛更加恐怖。而当年有不少的戏院都很猛的，其中这一间更加有很多恐怖的都市传说。东城戏院，位于香港湾仔的东城戏院，前身是一间殡仪馆，当年盛传有很多怪异事件发生，而戏院厕所的位置就是之前殡仪馆的停尸间，所以特别猛鬼，特别恐怖的。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就是类似无眠女人这个故事。有一晚，美娟和她的男朋友到东城戏院看半夜场，当看到一半的时候，美娟觉得肚不舒服，就自己去到楼下的女厕。上完厕所，美娟在镜前整理头发的时候，镜反射到她身边有个女人同样在那梳头，但是长发就遮住个女人的面，见不到个样。美娟醒起东城戏院厕所经常传出闹鬼的传闻，就开始惊了。美娟拧转头望住身边的女人，个女人拨开头发，竟然是没有五官的，吓到美娟即刻冲出厕所，由厕所上到戏院大门会经过一个楼梯，楼梯有布帘遮住，惊慌的美娟冲过布帘的时候，不小心撞到一个准备要落厕所的女人，美娟就即时大叫了，不要落去啊，里面有鬼啊。个女人回应，有鬼？你见到佢啊？美娟话：系啊，个女鬼冇面噶，好恐怖啊！同一时间，美娟望向嗰个女人，只见嗰个女人一边拨头发，一边讲：咁一定好恐怖啦，系咪好似我而家咁啊？美娟望住前面呢个冇五官嘅女人，吓到大叫一声，然后由楼梯跌晕咗。戏院嘅工作人员听到尖叫声，过嚟查睇啦，见美娟晕咗，头部仲撞到不停流血，就急急咁送咗美娟去医院。美娟嘅男朋友一直喺医院陪住昏迷嘅美娟。过咗一段时间，美娟终于醒。不停地跟男朋友哭诉头先在戏院类似遇到的事，一讲完，美娟突然间呼吸困难，就咁离世。最后医生证实，美娟是死于惊吓过度导致心脏病发而死亡。亦都有另一个版本话，美娟在医院醒翻之后咧，见到戏院的女鬼一直跟住佢。而那个女鬼求美娟带她去见女鬼的妈妈， 美娟找到女鬼的妈妈告诉她知，其实个女鬼是被人落毒害死的。当年女鬼妈妈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吃到有毒的河豚肉，然后看戏的时候毒发身亡。美娟找人追查才揭开真相，原来当年是因为个女鬼的男朋友宁结新欢，不堪女鬼一直逼婚而动了杀机，故意调换有毒的河豚肉给女鬼吃。之后女鬼的男朋友就被警方捉拿归案，而女鬼就再没在美娟面前出现。但是东城戏院女子经常还是会有个女人在镜前面梳头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更恐怖的故事发生在东城戏院，继续收听怪异。 988坚持好音乐好内容，你好，我是 Justin 刘介辉。